开场跟各位一起来分享到的是张雨生在1992年所发行的专辑《大海》当中的《我是一棵秋天的树》，许常德作词，陈志远作曲。这是一首我私底下很喜欢听的歌，但是很少在节目当中播给各位来听。原因，我个人觉得这是一首比较寂寞、孤独，甚至还有一些悲伤的音乐作品，害怕影响各位的听歌心情。今天播给大家听，我觉得，哎，秋天你逃不过这些有关于秋天的歌，所以算是应时应节拿出来跟各位分享。我个人觉得这首歌描绘的是秋天里的一棵大树已经完全超脱了叶子的境界，叶子离开之后最为寂寞的便是这棵大树。于是我们在这首歌里可以听到这样的歌词：我是一棵秋天的树，稀少的叶子显得有些孤独，偶尔燕子会飞到我的肩上，用歌声描述这世界的匆促。我就在想，也许那只燕子可以在很短的时间里面给那棵树带来一点点短暂的乐趣，但是燕子毕竟对于那棵树来说只是一个可以在很短的时间里面给那棵树带来一点点短暂的乐趣但是燕子毕竟对于那棵树来说只是一个在那边去等待去守候。所以这首歌我个人觉得你乍听是一种好似很美的景，所以他只愿做一棵树坚守在那里，哪怕树叶落尽没有人关注，他也不愿意为市场改变自己的音乐理念。所以这首歌里还有这样的一句歌词，表明他的这种心态，因为最美在心不在远处，心不在远处的这份自信。好，想要在这时间继续跟你一起来分享到的是戴荃，他在一个综艺节目现 回忆，把季节叫做记录，背包塞满了家用，你都无法解谜底，天明月光，叶落入客窗，忽闻琴声起，疑是归故乡。 唯独在你身边。 远离白天的喧嚣，忘记城市的纷扰，在每一个夜深人静的时候，光阴的故事，让我们一起真心面对。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道收听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光阴的故事》，我是王平。今天是没有音乐主题的时间，我们想到哪儿就可以听到哪儿，而且听的大部分是我个人比较偏爱的一些音乐作品。来听许美静的这首《遗憾》。 别再说是谁的错，让一切重回，除非放下心中。的负累，一切难以挽回。你总爱让往事跟随，怕过去白费。你总以为要体会人生，就要多爱几回。 是许美静在1995年所推出的一首歌曲，叫做《遗憾》。如今回头去听这首歌，这也算是她的音乐代表作之一了。我个人比较喜欢这首歌，因为它足够伤感。可能会有很多朋友都会有自己对这首歌的理解。我听这首歌的时候，感觉到的是两个人已经分手了，但是这两个人都没有办法忘记彼此。可是他们内心都知道，见或者是不见， 都没有什么区别，因为只剩下伤心，倒不如不见，这样眼泪还不会再流，不会再伤心。我不知道手机前的你在听这首歌的时候什么样的感觉，而在听完这首歌曲之后，我想问你，如果不是爱情，你的人生当中会有遗憾吗？你细想想，在你有生之年最让你觉得遗憾的是什么？最近这两天，美国有一家公司在纽约的街头就树立了一个黑板，上面写着你最大的遗憾是什么，然后路人纷纷就拿起粉笔写出了自己的遗憾。少有人后悔自己曾经做过什么，大多数都在后悔自己当时没有去做某一件事情让自己很后悔。那些奇奇怪怪的事情写了满满一黑板，看了之后就有一种莫名的想要哭的感觉。所以在这个时间想提醒各位，不管什么时候都不晚，尝试去做你现在想做但一直没有做的事情吧。不要过得太被动，真的有些事情有些梦想真的需要主动一点。1996年帮苏慧伦创作的音乐作品叫做《被动》，收录在他当年所发行的那张《 爆款专辑《Lemon Tree》里面，可能是因为那张专辑的标题主打歌曲在当年实在是太火了，所以大家就没有特别留意这首歌曲，也可能是当年在唱这首歌的时候苏慧伦太年轻了。歌曲在当年实在是太火了，所以大家就没有特别留意这首歌曲，也可能是当年在唱这首歌的时候苏慧伦太年轻了，没有完全表达出伍佰在创作这首歌的那份心情，所以大家就没有特别留心这首歌曲。可是相比较而言，我个人可能更喜欢听苏慧伦的版本，因为我觉得没有那么疼，没有那么痛，还有就是因为年轻，即便是受伤了，即便是疼了，在跟别人诉说的过程当中也可以表达的是如此的轻描淡写。但是我告诉你，我也很喜欢伍佰的版本，甚至私底下听伍佰的版本要多过这个版本，只是在节目当中很少播伍佰的版本的原因是，我觉得我时常在节目里会播一些苦情歌，如果在有条件更换另外一个相对来说淡一点的版本的状态之下，我尽可能的去找一些不太伤感的版本跟各位来分享，以免影响到各位听歌的心情。我身边有人说伍佰的版本他表达的是一个忍受着爱情煎熬的男人的心情，因为他很爱一个女子，他独自回味着他们曾经的甜蜜和苦涩的滋味，始终没跟那个女人去说。就连伍佰后来在这个火山当中都有说，其实这种事情在他的生活当中不止第一次发生，而且是接二连三一直都有发生，最后都是伍佰自己很难过，对方不舒服，弄得两败俱伤的局面。他说如果要一直有这种事情发生的话，他自己会爆炸。可是我觉得一个能够写出如此动人感人的音乐作品的作者，应该他的情感是丰富的，才会如此动情，对不对？我觉得这首歌相当的感人，可能会让很多人都会想起自己暗恋的那段时光。所以王平在听完这首歌曲之后，想要跟收音机前的每一位朋友说，如果遇到你喜欢的人，你未娶他未嫁，勇敢地告诉他，这样我觉得就不会有遗憾吧，至少你可以有机会去面对这份情感，即便对方拒绝你，你也不会后悔。好，想在这时间跟你一起来继续分享伍佰的爱你一万年。 寒风吹起细雨迷离，风雨解开我的记忆，我像小船寻找港湾，不能把你忘记，爱的希望，爱的回忆。

光阴的故事，我是王平。今天是无主题音乐，我们想到哪儿说到哪儿，我尽可能的挑一些应时应节的音乐作品跟各位一起来分享。如果各位在听歌的时候有什么样自己的听歌感受，包括自己的一些想要推荐的音乐作品，包括心情，都可以在新浪微博搜索 DJ 王平，或者是在微信公众账号里面搜索听王平，这样通过网络就可以保持联系了。我们就是要听到的歌曲是来自黎明所演唱的深秋的黎明。 这是黎明在1993年刚刚加入到宝丽金唱片公司所发行的第一张专辑的标题主打歌曲《深秋的黎明》。有人说，在宝丽金唱片时代，没有人不听黎明的歌，而这首《深秋的黎明》就算是他当年的经典作品之一吧。我喜欢这首歌曲，是因为其中有这样的一句歌词让人心动：你不必怕寂寞，爱的情谊瞒天过海会包围你。说实话，我比较相信这种说法。如果有人想要爱护你，想要保护你，不一定非得在你的身边，而他的情谊你随时随地都可以感受得到，这是一种安全感。在这样的一个季节，深秋的黎明，虽然我不知道是否有这样的人存在，但是我坚信被爱的人一定会被这份燃烧不尽的爱意漫天过海包围着你。虽然大家都认为秋天是容易伤感的一个季节，但是很多人都一直在期待这个季节赶紧到来，期待着自己可以在这个到来的秋天里面找到一种空闲的状态，去悲伤，去回忆自己曾经刻骨铭心的这段恋情。延续这种听歌的情绪，我们来听周志平的这首《那一场风花雪月的事》。 苦苦隐藏的心事 这个城市里有人收藏古玩，有人收藏美酒，还有人收藏照片。光阴的故事，收藏音乐和回忆。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道收听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光阴的故事》，我是王平。想要在这时间继续跟您一起来分享到的是林忆莲所演唱的《水星记》。 叫眉眼眼睛，银河有几颗星？穿过时间的缝隙，它依然真实地吸引我轨迹。 这首歌都会说水星，甚至会说水星的一些卫星。而今天听这首歌的原因是我刚刚看完《梦想的声音》，所以选择了林忆莲这个版本。 在这个梦想的声音现场，他翻唱了郭顶的《水星记》。有人说这次演绎就像是科普勒的 2.0， 唯美的竖琴与星空相映成辉，你分不清你身处在宇宙还是一座水晶宫殿。星星有运行法则，人类有冥冥之缘，郭顶是一个朴实坚定的守护者，而林忆莲的这种状态就是迷离超然的梦中人。你聆听这个版本会想到什么？我在看那个梦想的声音这一期节目的时候，首先是惊艳林忆莲的唱功在今天还可以保持得那么好，然后再加上这档节目的舞美灯光。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挑戏了，我想到了很多年前看过的一部电影，叫做《风云雄霸天下》，想到了那首童谣，黑黑的天空低垂，亮亮的繁星相随，虫儿飞，虫儿飞，你在思念谁。是的，虽然两首歌的风格完全不一样，但是我莫名其妙的就把这两首歌关联起来了。这让我想起了前两天郑伊健在欢悦之城现场也演绎了这个经典之作，包括电影当中的画面，经典的桥段他也重新演绎了一下。但是总感觉成人唱包括重新演绎的电影画面，即便道具灯光都跟得上，包括特效也很棒，但是就觉得想要回到当年，找到当年看这部电影的那种情绪很难。可能是自己长大了，心境不一样了，也可能是当年陪你一起看电影的那个人不在了吧，可能是心情不太一样，很微妙。不知道收音机前的你会不会在听歌的时候跟我一样如此跳动，会想起那么多那么多事情。但愿你也可以在闲来无事的时候，可以在音乐当中自由地发挥自己的想象空间，变得轻松起来。好，这个时间就跟您一起来分享这一首童声版的《虫儿飞》。静心去听的话，你会发现其实这首《虫儿飞》唱的是爱情。可以看到歌词当中反复多次出现的是一种孤独的忧伤的美，以虫儿到处飞去寻找爱情的表达。虫儿本无情，但是当人有情的时候，虫儿飞的时候就带上了人的主观感情色彩，既有了那种寻找温暖的一份含义。在这首歌词当中，你可以感受到它多次出现了天荒地老的画面，它想表达的可能是一种凄凉寂寞的感情色调，以此来反衬出爱情的那种美妙和温暖。但愿收音机前的你在自己的生活当中都可以找到真正的爱情，但愿每一个朋友在听这些歌曲的时候都可以从紧张忙碌的生活当中跳脱出来，享受一下一会儿会儿轻松的这种状态。好，节目最后跟各位一起来分享到的歌曲，这是来自于张杰莫文蔚对唱的《 一念之间，歌声当中祝福各位一切安好，我是王平，我们下次不见不散。 谁面前一片远离无力的山，推开门，我是看风景的人，这一圈见线外线，见天外天，天地间我牵挂的是哪一眼， 哪一卷泼墨留白的分寸感，千百遍我在心里默念，绕一圈那些年的舞蹈参禅，你面前始终无法说远， 看一看千万万万万，见一见花落池边，听一听弹雨断下， 挥一挥地过天远，转一转尘世凡间，只不过一念之间， 你来过我记得便是永远，如一缕青烟挥之不去，终日缠绵， 你转身我经过便是水，连你指尖万般不远，那一圈分寸感，千百遍我在心里默念， 绕一圈那些年的舞蹈参差，你面前始终无法说远，看一看前路万万，见一见花落池边，听一听弹雨断下， 挥一挥地过天远，转一转尘世凡间， 只不过一念之间，你来过我记得记得，便是永远，如一缕青烟挥之不去，终日缠绵， 你转身我经过，便是人间， 如一滴水 两你之间， 气质里藏着你走过的路， 的书和爱过的人。光阴的故事，音乐王平与我们一同成长。 在九月，回忆是思念的愁。